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9回，魏恒思认为他和红鸾联手定下的这条计策，实乃万无一失之策。大家闺秀们无不是贞洁如性命，既已委身于他，自然任由他搓圆捏扁，百依百顺，不敢有违。而他故意引谢之方发现那两件要命的信物，则是吃准了对方顾及脸面，一定不敢大肆声张。甚至于为了遮掩这桩见不得人的丑事，谢之方还要忍气吞声，主动提出将姐姐下嫁于他，并且馈赠一笔丰厚的嫁妆，求他善待谢之真。可人心难测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红鸾竟有那般的胆量和心机，来了个偷梁换柱，打算两家通吃。在红鸾的小算盘里，魏恒是最好糊弄的，不像宋家那几位少爷和谢之方一样眼高于顶，心眼多得要命。他借贴身服侍谢之真之便，窃取了他的整套衣物穿在身上，黑灯瞎火地把女儿身交付出去，果然哄得魏恒神魂颠倒，极尽温存。谢之方那边倒是棘手一些，但他如何的敬重姐姐，红鸾平日是看在眼里的，便教唆魏恒寻个机会，不露痕迹地将谢之真的贴身之物放在他面前，引他发现姐姐和魏恒的私情。至于谢之方会不会发现真相，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出了这样的丑事，正常人家公子必定会阵脚大乱，急着息事宁人，根本不会仔细查问，更不可能明晃晃地问到谢之真跟前，给他自证清白的机会。可红鸾千算万算，唯独却没有算到谢之方骨子里并不怎么正常。他不但没有吃这个亏，还直愣愣冲到谢之真房里，毫不避忌地动了手，功败垂成，可笑可鄙。此刻在魏恒的视角当中，还当谢之方不肯将姐姐舍出去，随便拿了个丫鬟来顶缸。他自是不肯善罢甘休，定了定神，笑得一如既往的温雅从容。 明堂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怎么我竟听不懂？ 慧修还哄我呢。 谢之方笑了笑，和宋永仪对视一眼，眼底冰冷森寒。 红鸾那丫鬟我是见过的，生的人比花娇，是个伶俐的妙人，也不算辱没了魏兄。魏兄既喜欢她，我和大舅母说一声，让舅母把她嫁给你便是，实在不必行这种不光彩的事体，叫外人知道了面子上不好看。 区区一个丫鬟怎么不算辱没了她呢？这是在拐着弯骂她只配和丫鬟成双结对吗？魏恒面色微冷道， 我倒越来越糊涂了，红鸾不是谢小姐身边的丫鬟吗？ 没有的事儿。 宋永仪曾钟情过谢之真，即便现在死了心，依然极为在意他，因此这会儿内心的怒意并不比谢之方少。 红鸾9岁入府，一直在我大伯母身边伺候，真妹妹打长安带了好几个丫鬟，并不需要红鸾服侍。 他扭头看向左右小厮道， 你们也是府里的老人，你们告诉魏公子，红鸾到底是大伯母身边的，还是真妹妹身边的？ 小厮们异口同声地答道， 红鸾姑娘是大夫人跟前的丫鬟。 话说到这里，魏恒已然明白，他们兄弟俩这是串通好，打算行颠倒黑白之事，用红鸾搪塞他，保下谢之真。此刻图穷匕见，他不由得冷声道， 我和红鸾确实没有私情，倒是因一些别的事多说了几句话。宋公子和明堂稍待，我去书房拿件东西给你们看看，你们自会明白。 魏恒说着转身就往门外走。谢之方一屁股坐在椅子里，气定神闲地给自己倒了盏茶，又冲着宋永仪晃了晃茶壶。 三哥，这茶不错，要不要来点？ 也好。 宋永仪理了理衣袖，从容地坐在他身边，也端起茶盏慢品。不多时，魏恒捧着那只锦盒走近，做出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，示意下人们回避。 事关大体，咱们还是私下商量的好。 下人们都看着宋永仪的脸色，没有一个人动作。宋永仪笑道： 事无不可对人言，魏公子有话不妨明说，明堂你说对吧？ 谢之芳摇头晃脑地附和道： 有理有理。 魏恒面色有些尴尬，想了想，索性横下心来。世道对男子素来宽容，便是这桩丑事传出去，丢脸的也不是他。虽说对谢之真名声有妨碍，但若是能借此杀一杀谢之芳和宋家的气焰，对他来讲也不是坏事。 既然如此，我便顾不得那许多了。 魏恒将锦盒缓缓打开，表情愧疚又深情。 盒子里装的乃是我和一女子的定情信物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闹到这个地步。 他站在二人对面，开启的盒子正正好对着他们。宋永仪瞧见里面的东西，想笑又忍住。谢之芳可没有那么多形象包袱，扑哧一下笑出声，两根手指捏起一片俗艳的布料，将它从盒子里提起，放在手心里看了两眼，将肚兜的一角朝向魏恒道： 想不到魏兄看起来端方雅正，背地里竟然如此喜好风月之事，真是不拘小节啊。 那肚兜颜色俗艳，上面用拙劣的针线绣着一个鸾字。小厮们在一边窃窃私语，满脸八卦，想来过不了两天，这样的桃色事件便会传遍整个临安城。魏恒的脸色骤然转青，意识到自己上了谢之芳的当，大声道： 我要见谢小姐，我要见真娘。 他万万没想到谢之芳竟会隐而不发，暗地里将信物换掉，此刻走投无路，只有将所有的赌注压在谢之真身上，期盼对方念在数次耳鬓厮磨的情分上，保住他的尊严和性命。 我姐姐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？ 谢之芳骤然翻脸，将手里的茶盏掷向魏恒，这一下用了五分内力，正砸在他膝骨上。魏恒惨叫一声，不受控制地跪倒在地。 不是， 魏公子这话说得荒谬啊！我们兄弟二人方才便与你说过，红鸾是大伯母身边的丫鬟，并不和真妹妹相关。你和丫鬟私底下做出苟且之事，是我们宋府的规矩与无误。我们信你重你，并不想就此事深究，反而还打算成全你们这对鸳鸯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。 宋永仪笑得如沐春风，语气和缓，任谁听了都得夸一句君子如玉。他话音一转，带出了几分警告： 可你若是嫌弃红鸾的出身，不肯担负起男子应负的责任，还想胡乱攀咬真妹妹，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。你人还有三分土性子，我们脾气再好，有些事也是忍不得的。 好脾气的谢之芳此刻恶狠狠盯着魏恒，一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愤愤模样，膝盖疼痛的站不起来。魏恒慌乱地看了一眼谢之芳，又看向宋永仪，急忙否认： 和我私通之人并不是红鸾，而是…… 把人带上来。 谢之芳冲着门口厉喝一声，几个膀大腰圆的护院将浑身是血的红鸾拖了上来。他的双手被扎纸夹得变了形，十根原本养得极好的青葱玉指，指甲被连根拔去，血肉模糊，两只脚也被夹棍夹得血浸罗袜，触目惊心。魏恒见状不免胆寒，却克制着惊惧爬到他面前，摇晃着他的手臂低声道： 红鸾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们之间并无私情，和我有情的人是你家小姐。 他怕红鸾被谢之芳屈打成招，连忙在他耳边焦急地许诺： 你别怕，到时候事成，我自有法子救你出来，到时候谈你做姨娘，重重谢你。 红鸾仰头看了看他，吃力地张开嘴，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空洞，满嘴的牙齿都被拔光，舌头也被割了半截，他含糊地发出一些意义不明的杂音，吐出一口鲜血。魏恒惊叫一声，往后跌坐去，褪去了所有血色，哆哆嗦嗦地看向谢志芳。少年阴森森地在椅子里坐着，穿一身黑色衣袍，长发竖起，满面杀气。明明是熟悉的五官，可此刻他却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他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